刻刻痛着我心，各自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看我心碎，你远走高飞。整个爱回头太难，不往心里藏，情若不断，谁能帮我将你忘。一生的爱回头太难，情路更漫长，从此迷乱，注定逃不过这场。美在人听，美在生活，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。

在海边，你纯真的容颜，我悄悄把心放在你床边，这是我们最后一面。如果这爱也对你是一种懦夫，你不必勉强你的心，因为我不愿看你这样一种苦，我心甘情愿给你自由。说走就走，不要回头，不要让我看到你在流泪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答应我你不为我流泪。说走就走，绝不回头，绝不要怕我会把你拖累，不要回首，不必点头，不愿看到你为我流泪，快忍不住，我好想哭，留下我坚强的对你祝福。 成你我，你要我，不是你就不会。 你是